约伯传第39章。你岂知道岩穴中野羊的产期，洞悉聘鹿何时生产？你岂能计算他们怀孕的月份，预知他们生产的日期？他们服下产子之后，产痛立即过去，又除健壮，在原野中长大，他们一去即不再返回。谁使野驴任意游荡？谁解去旱驴的缰绳？原来是我叫他以原野为家，以炎地为居所。他耻笑城市的吵闹，听不到赶生者的呵斥。他以群山峻岭做自己的牧场，寻觅各种青草为食。野牛岂肯为你服役？岂肯在你的槽边过宿？你岂能以绳索系住他的颈项，叫他随你耕田？你岂能依靠他的大力，任凭他去做你的工作？你岂能靠他将麦捆运回，聚集在你的禾场上？鸵鸟的翅翼鼓舞，它的翼鳞和羽毛其表示慈哀。它将卵留在地上，让沙土去温暖。它不想人脚能踏碎，野兽能践坏。它苛待雏鸟，若非己出，虽徒受苦痛也毫不关心。因为天主没有赐它这本能，也没有把良知赐给它。但当他振翼飞翔，却要讪笑骏马和骑师。马的力量是你所赐，他颈上的长鬃是你所披。你岂能使他跳跃如蚱蜢？他雄壮的长嘶实在使人胆寒。他在谷中欢跃奔驰，勇往直前，冲锋迎敌。他嗤笑胆怯，一无所惧，交锋之时绝不退缩。他背上的箭袋阵阵作响，还有闪烁发光的矛与枪。他一闻号角，即不肯停蹄，急躁狂怒，不断啃地。每次号角声一鸣，他必发出嘶声。由远处已闻到战争的气息，将领的号声和士卒的喊声。鹰展翅振翼南飞，其是由于你的智慧。雾鹰腾空，鹰巢峭壁，其是出于你的命令。它在山崖居住过宿，在峭峰上有它的保障。由那里窥视猎物，他的眼力可达远处。他的幼雏也都吮血，哪里有尸体，他也在那里。